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小朋友们，在今天的妞妞讲故事里，我们继续说圣诞节的花絮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呀，叫做《幸福把把抓》。在这次活动当中呢，很多小朋友都带来了好吃的东西与小伙伴们分享。我们的雨明呢，给大家背来了一大兜自己最喜欢的。我们的雨明呢，给大家背来了一大兜自己最喜欢的阿尔卑斯糖。小家伙总是很愿意跟大家分享的。每到活动的间隙啊，妞妞就看见他背着那个粉色的小包在人群当中穿梭着，呸。在人群中穿梭着，一定要把谁背？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 穿梭。 到底是什么？穿梭吧，没错。 每到活动的间隙呢，妞妞就看见她背着那个粉色的小包在人群中穿梭着，一定要把这些糖果分送到每一个好朋友的手上。因为活动的过程当中呢，妞妞一直很忙，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分享小家伙的糖果。小家伙有点着急了，活动一结束啊，就跑到了妞妞身边，抱着妞妞说：妞妞姐姐，你还没有吃糖呢。妞妞蹲下身来，笑着把手伸到他的面前，假装委屈地说：就是嘛，妞妞以为雨明都把我忘了呢。没想到话音未落，妞妞的手上已经出现了一大把的阿尔卑斯糖。小家伙嫌自己手太小，干脆左右开弓。这下可好，在小家伙左一把右一把的攻势之下，妞妞的掌心严重超载了。小家伙估计了一下妞妞手掌的单位面积，也意识到了这个载重量的问题。小家伙对妞妞说：妞妞姐姐，你先把这些放到口袋里，我再给你拿。于是妞妞开始费劲地把小家伙给的糖往两边的口袋里头塞。小家伙还在一边指挥呢，一会儿说：妞妞姐姐，这边太多了。一会儿说：妞妞姐姐，那边要掉出来了。最后在小家伙的指挥调度之下呢，妞妞终于把20多颗的阿尔卑斯糖成功入库。雨明拍了拍妞妞那鼓囊囊的衣服口袋，似乎还不是很满意，于是又要继续加量。妞妞赶紧拉住小家伙即将伸进兜兜里掏糖的小手，对他说：够了够了，谢谢雨明，妞妞这里已经太多了，都吃不完了。雨明把手从妞妞掌心抽了出来，又把妞妞的手掌平摊开，并且示意妞妞必须乖乖听话。然后小家伙毅然决然地把手伸向了自己的小兜兜，掏了掏，又探头观察了一下兜内的情况，忽然把整个小兜都举到了妞妞的手掌上方，一下子倒扣了过来。一时间，阿尔卑斯糖像雨点一样地落到了妞妞的掌心上。透过这些糖粒构成的雨帘，妞妞看到小家伙开心地笑了。等到雨过天晴，小雨明拍了拍空荡荡的小兜，很顽皮地对妞妞说：你看你看，空空的呢，把你装进去带回家。妞妞笑了，低头望了望自己的掌心，又一次超载了。小家伙凑到妞妞耳边说：你呀，每天都要吃一粒，好不好？一定要记住。妞妞点点头，也凑到雨明耳边说：我会牢牢记住的，一定会记住的。